头的。 哦，卖零布头碎布块的。 哎，这种卖布头的呢分两种。 嗯， 一种呢是背包袱下街的。 哦，串胡同的。 哎，吆喝起来是短小有力。 哦，背包袱串巷子。哎， 卖花布头的。 是这味儿啊。哎，您说还有一种是 在街上啊摆摊的。 哦，跟这串胡同吆喝一样吗？ 不一样。 哦， 买布头做窗单，做被子，做布头去吧。 这怎么还来个杂调啊？ 就是吧，在这个北平啊，这个卖布头的也是这么两种。 哦，串胡同的跟街上摆摊的 不错，可是这种串胡同的呢不吆喝。 那人怎么知道卖布的来了呢？ 他在手里头拿着这么一个拨浪鼓。 哦，那街上摆摊的呢，那吆喝吧。 吆喝是吆喝 啊、嗯嗯、 可是这吆喝呢有分别。 哦，有什么分别啊？ 一种呢是这个软调，另外一种呢是硬调。 哦，这还分两种。 哎，我给您想想。 嗯，那好极了。 不过这个您得帮帮我的忙。 那可以啊。 给我帮帮腔。 帮腔。 到我这个让价的时候， 嗯嗯， 您得搭个茬儿。 嗯， 说赔了。 哦哦。 啊， 这我会，这我会。 您瞧见没有？ 嗯， 我这儿现在有块手绢。 嗯嗯， 咱们就拿它呢当一块布头。 好啊。啊，这块您是这什么颜色的？是？ 漂白。 白的。好好好好。 赔了。 什么叫赔了？ 喊倒了， 爆场了，你瞧我、 啊、 这么点事儿还砸来了。重来重来重来。 哎，要不这买喇叭，咱们不买那一装，那么又来这一装，装的装来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哎，不错， 您来这块白，它怎么那么白？ 白 怎么那么白？ 怎么那么白？ 他怎么那么白？ 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啊、 他气死头上雪，不让二路霜，压在我头了号的羊白面了吧。 哎呀， 这棕布头您瞧瞧这个边儿、 哎， 哎，瞧瞧这份齐。 嗯， 压在那刀子在那剪子脚那西洋的鸡了鸡鸡的嘚的磕的嘚的吧，他搓的吧，那个这棕布头 好， 怎么这么好、 啊、 用手这么一抖， 哎， 好像二踢脚、 啊、 怎么这么强？小孩没有粮食，提起话来唱，这松骨头、 哎、 他走过洋就飘过海了吧。 好， 您听这个音儿、哎、什么叫鸡嘚嘚、 哎、 哪叫咯嘚嘚、 哎、 不快的高了枝都扎不透了。 不错， 这松骨头 好嘛， 买的您的家，做裤衩做小褂封背里当背面，十年的八年都改不坏了。这松骨头、 哎、 本名万年老、 哎 哎、又叫永不坏、 哎、 什么叫万年老？哪叫永不坏？是金洗又金晒，可金拉又金拽，可金铺又金盖，是金灯又金踹。 什么睡觉还不老实呢？ 多快的剪了布都叫不动它。 这是挑布吗？ 这铁皮 啊，那怎么做呀？ 不是，这玩意儿拿钢锯锯啊，锯完了再用铆钉铆，铆完了烧电焊，穿上您这么一条， 这是裤褂， 这锅炉。 啊， 我瞧着这是那种软调的。 哦，这是软调的。 哎， 那您说还有一种什么硬调的？ 那硬调的有点蒙人了。 骗人呢、 啊、哎，天天换地方。 哦， 卖出去这布头啊，有人拿回来跟他退。 嗯， 卖布的他不承认。 哦， 这卖布的他还不带尺。 那不带尺怎么知道这布有多少尺寸呢？ 论讨。 讨。 哎，这俩胳膊伸直了 啊， 这就算是一讨。 哦，这是一讨。 哎，这一讨算五尺。 那不行吗？人家个儿有高有矮，手背有长有短。 那不管呢，全一样 了。那好吗？ 这种布头啊不是那个大布厂织的。 哦，是土鸡子织的。 哎，买回来这布您可别下水。 怎么呢？ 下了水以后您可以钉纱窗纱门了。 哦，冷布啊。老师， 咱们给您瞧瞧。 哦，好啊。 啊，这回可不是白布了。 您这回是什么颜色？ 黑的。 哦，好，黑黑的。 嘎，嗨，喂，这您抱小孩的可得留神。 有点神，留神吓着。 啊，吆喝着买了吧，咱们不买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装的装来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错， 这棕布头黑了个黑的板，他怎么那么黑？ 嘿， 他怎么那么黑？ 又来了是怎么 着？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在那唐老抄的黑警队了吧？ 不错， 黑了个黑的吧？ 哎， 他怎么那么黑？ 哎， 揪下头上发， 哎， 拔下眼着眉， 哎， 拿来跟他比，是还是没他黑？ 哎， 在西山取过炭，东山挖过煤，当过那两了天的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那 个这松骨头啊，买的您的家，做棉裤，做棉袄，您做大官去吧。 哎， 甭管多高的个儿， 哎， 甭管多大的块儿。大脑袋瓜儿， 大屁股蛋，粗腰眼，这个粗腿腕， 这是什么长相啊？ 两件用不了，这个三才零两脚，肥了肥了大了大的三条裤子， 不错， 这棕脖头亚塞那瑞福祥那瑞林祥瑞增祥天祥义八子祥那三尺三那德国庆的那块段子吧，这棕脖头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到了别处买也不管那哪一家那百货公司洋不点儿了、站在柜台边您点着名的要买一尺鲜那样就三块六了吧， 三块六， 没有三块六您买不来那怎么黑呀、怎么亮啊、怎么紫密怎么厚实的， 不错， 这棕布头三块六一尺， 三块六， 人家买没了、楼上有楼下、电灯有电话、为了现在开了小就多么大了， 不错， 这棕布头来到我们这儿买要的三块六、谁也不要，小不摊的留不头就碎不块了吧， 不错， 这棕布头我们是打成交来吧，账子抬来了，额外的省了钱就特别点了， 特别点， 多少钱一尺？咱们不打三块六， 不要三块六， 您给我三块四， 三块四， 三块二一尺，再要说不值，咱们还要让头呢， 还要让， 您给我三块钱， 三块， 您给我两块八， 两块八， 这棕布头买在您的家，甭管怎么挤，绝对了，保着现就不掉色儿了， 那德国青， 这挑白 啊，白不掉色， 这白布不掉色儿了。 什么呀你？ 这棕脖头一尺两块八， 两块八。 您还要买什么？ 那是呢。 德国精度买不到，您白白点儿了、那位先生说，这棕脖头一尺两块八， 两块八， 给我包上吧。 哎， 给我裹上吧。 好， 包上了，裹子上就算我咬了。 咬了。 这会儿您要买 啊？ 我还不卖呢。 怎么了？ 为什么我不卖？讨一讨那尺寸还有让头呢。这一草是 我就留成我胸口啊， 这两草是一丈、 怎么连我一块卖、 这是三大草、三草一丈五，不打一丈五就打您的耳朵脐带一丈四了吧、一丈四尺长，两块八一尺，站住了脚了步就合合劲了吧、一尺两块八、十尺二十八，还有那四了尺了还没算上呢， 算 二四如八块，四八三块二，一是那一块的零个二了吧，再加二十八，这是三十九块二，这两了毛的零头一的也不要了。您给我三十九， 三十九， 再要说不值，您给我三十八，三十七了，三十六了，八 一了。 这中国头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什么掉了本了，那个那叫理儿了。 嗨， 哎呦， 怎么了？ 这我这鞋开衫了。 瞧瞧， 再要说不值，咱们把价让到价。您给我三十块， 三十块， 还要买什么？ 说的是 脱布衫的假的线都买不到了。 不错， 这棕脖头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三十五块让五块，您给我二十块， 二十块， 二十块， 别让了，赔了。 再要说不值，咱把价让到价， 让到价， 调只值您买，打了价的还了价的别说话了。 对， 再取五块让五块，您给我十块钱， 这不就赔了？ 这棕脖头啊，买了不算买，拿钱做压账，拿着您的家。牢牢的少的少就看一看去吧， 看一看吧， 真知又真见，您就留下他，要是钱不值别抬也别脚拿回来，我们这会儿还管退了， 退 不但还管退，车钱带路费一包都在内，这棕脖头啊，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额外的省了钱了还得让啊，这不是十块钱吗？ 多少钱？ 再让五块，去五块， 这多少钱呢？ 您白拿去了。 有大方的让五块去五块，布头都让人白拿了，那也有抠门的。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抠门。 居家过日子要有长远的打算，该花的钱千万不要省，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浪费。 那就是说钱得花在刀刃上， 在勤俭呢是一种美德，但是过分的抠门啊就不应该了。 什么叫抠门啊？ 抠门啊， 嗯， 是我们北京的一句土话。 什么意思？ 就是在用钱方面啊，吝啬小气，过分的减少。我们给这种人的雅号啊，就称之为抠门。 这还雅号呢？ 在北京啊，我们有个街坊，姓甄，名抠，字俭省。 真抠，真俭省。 是出了名的瓷公鸡、铁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 一毛不拔。 有一年呢，我姥姥生日，家里头人呢忙买卖 啊， 抽不出人来去道贺 啊、 我妈呢就叫我去给我姥姥呢磕个头拜个寿。 大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啊，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拉洋片。 这个洋片呢有好几种，有一种呢叫水箱子。 哦，里边有水啊？ 有啊，这后边衬景啊都是画的 啊， 人物呢像是咱们这个台湾布袋戏里的那个木偶。 哦， 都把它钉在板上。 嗯， 这个手里啊拉线可以操纵它。 嗯， 这个水箱子呢表演呢就是一个故事。 嗯， 白蛇传。 哦哦， 先给钱后看。 哦，怕看完了白看？ 不，怕看完了你觉着不上算。 哦，好嘛，合着是连蒙带骗呢。 哎，仔细地瞧，慢慢地观，飘飘悠悠来了两只船，船头看青蛇白蛇还有许仙，都只为游湖来解散，这才惹下大祸滔天。五月端午，白娘娘吃了雄黄药酒，把原形来现。那许仙他越害怕，他就越哆嗦，哆里哆嗦，他真哆嗦， 哦，还真哆嗦。 哪儿啊？他抖了那线儿了，线儿 嘛。 哎，到后来，那法海将许仙带到了金山，怒恼了白娘娘，水满金山，他请来了那个虾米精啊、王八精啊、螃蟹精啊、奔奔精啊，闹得凶啊，闹得凶啊。 谁闹得凶啊？ 就他一个人闹得凶。 他就你闹得凶啊。 到了水漫金山的时候呢，他用这个水舀子， 嗯， 崴那么一舀子水， 嗯， 往箱子上一个漏斗里边这么一倒， 嗯， 倒几根小管子呢， 嗯， 通到每一个镜头的前边， 嗯， 马上呢就可以冒出水来， 嗯， 这能吓人一跳。 哦， 哎，这也就算是那个剧中的高潮。 嘿，这玩意儿还蛮有意思的啊。 这种水这样子就耍一个人 啊，一个人忙活。 哎，那32张推片啊，人可就多了。 哦， 有收钱的 啊， 有让座的， 嗯， 还得有俩人啊站在洋片那箱子的两头，头得推换洋片的。 嚯，四五个人呢。 哎， 买卖的买 小嘞，你就买卖的官，小寡妇上啊分就照在里边，他左手拿着千丈的纸儿，右手拿着那个大货的脸。出南门往正南，有一座新的坟就在面前，不见那新坟不掉泪，一见那新的坟就落也不干。男人上坟画个十字，女人那上坟就画个圆圈，画了个圆圈留了个口，这个口儿就冲着西南，那西南它是什么地儿喽？那西南就是鬼门关喽。哎， 这怎么回事呢？ 背过一张 好嘛，吓我一大跳。 这32张的洋片呢还分成三排 啊， 1排10张。 哦，那多的2张呢？ 哎，两边不是站俩人吗？一人一张在那推呀。 哦哦，拿那个片子顶片子。 不错，3排洋片呢，2排露在上边， 嗯， 有一排呢在那个镜箱里头循环的来回这么推换， 嗯， 给花钱坐在那儿的人看。 嗯，哦，您解释得很清楚 是吧？ 我听得也很糊涂 啊。 啊， 怎么呢？哎， 我要不花钱，他这3排推来推去的我也全看了。 哎，他坐在那儿是用来放大镜头看的。 哎，怎么看不一样啊？总归是32张嘛。 啊，不，坐在那儿看34张。 三十四张 啊？ 啊？怎么多2张？多？ 哎，洋片不多，画面多。 他那我更糊涂了我。 哎，有2张洋片呢，有反正面。 哦，两面的呀？ 哎。32张洋片呢是34个画面。 嗨，这无所谓嘛。 啊， 少看2张有什么关系？ 哦，关系大了 啊。 有人愿意多花钱就为看那2张去的。 那2张？ 小孩不能看。 哦， 那 哦哦